布满的地方。嘟嘟嘟嘟嘟，老鼠想哭，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，老师背书好白痴，你只会说你要递给我，这快要发芽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周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”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戚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香港乡村俱乐部的那场聚会结束得有点仓促，寇少龙带着女儿悄然离场，订婚仪式不了了之。在那场派对的一周后，也就是费肯的股份转入 BVI 公司名下的5天之后，王家得到消息，寇少龙主动放弃了对王冠集团的并购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捐赠了一部分名下产业给慈善机构，低价售卖了另一部分产业。他发表声明说要退出金融和地产行业，他准备告老还乡，回马来西亚安度晚年。王家上下都因这突降的幸运欣喜若狂，王凤如恶化的病情也立刻有所好转，唯独 Max 王在高兴之余总有那么一点遗憾。父亲王凤如命他把那些费肯的股份立刻转回王冠集团，把 BVI 公司注销掉，毕竟那是找人代持股的公司，不够安全也不够光明正大，留久了迟早要惹麻烦。王凤如当然不知道，那家 BVI 公司其实安全得很，因为那位代持股的杨春山早已灰飞烟灭，公司其实是完全被 Max 王自己所控的。 Max 不会告诉父亲这些，那样必定会引起父亲的怀疑，反正杨春山的所有证件都在他的手里，公司注销了，以后随时可以再开。 Max 王没在位于湾仔的王冠集团总部里给他新选的秘书服务公司打电话，那里到处都是父亲的眼线，他是在大厦大堂和空中走廊的衔接处拨打的电话，这里人流如织，许多人都拿着手机边走边说， 只要不太激动，不张牙舞爪，很难被人注意的。然而电话没讲几句，麦克斯王已经完全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。公司秘书在电话那头忧心忡忡地告诉他， BVI 公司的股东和董事都被变更了，在香港开的银行账户也被关闭了，新的账户开在哪里他们并不知道。简而言之，那家公司突然和 Max 王无关了，价值几十亿的费肯股份也和他无关了。 Max 王冲着手机怒吼，哼，没有我的证件和签名，谁能变更股东和董事？对方回答，已经查过了，签字的就是 Max 王本人，杨春山先生，护照复印件也有，也是您本人杨春山先生的护照。 Max 王说，这不可能，我没有签过任何东西，我的护照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有人使用了假护照。对方说，公司注册单位检查过护照的真伪，的确是中国外交部颁发的护照，是完全真实的，只不过那本护照是新近签发的，护照号码也是新的，倒是公司成立时记录留存的那个护照号码已被挂失注销了。 Max 王大惑不解，挂失旧护照，申领新护照，这是需要户口本和身份证的，可是杨春山的身份证和户口本都在 Max 王的手里，除非有人挂失了户口本和身份证重新申领补办，但补办这些是需要本人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的，杨春山已经死了，别人是不可能补办的。 Max 王追问企业秘书，新的股东和董事是谁？对方说，对不起， BVI 公司的股东和董事是保密的，不是我们做的变更，我们也查不到。 Max 两腿发虚，后背出了冷汗，价值几十亿港币的费肯股票就这样不知所踪。他迟疑了片刻，决定拨打郝依依的手机。自那天的派对， Max 王没有再跟郝依依通过话，也没再见过面，那场所谓的浪漫邂逅已经彻底结束了。可是出了这么要命的问题，他是无论如何要责问郝依依的。郝依依的手机号码已经被注销了。 Max 王一阵绝望，心惊胆战地打开微信，点开郝依依的头像，郝依依的朋友圈居然还在，郝依依并没有删除 Max 王。 Max 心中燃起一丝希望，迫不及待地点击微信语音，郝依依立刻就接听了，甜甜地叫了一声王总，就像他们只是刚刚认识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 Max 王劈头盖脸就问，你不是说杨春山的身份别人没有办法盗用吗？ 对呀，肯定没有办法呀。 那是谁签署了公司变更文件？ 是杨春山本人呢。 我就是杨春山，我没有签过任何东西。 王总，你可真幽默，杨春山是个云南丽江的农民，您是香港富豪，您怎么可能是杨春山呢？ Max 王气急败坏，你别装傻了，那个农民已经死了，我看着他被烧掉的，你明明把他的护照身份证和户口簿都给了我。 王总，你可真能开玩笑，杨春山 活得好好的，现在就在我旁边呢。我前几天请他帮了个忙，所以请他到北京来旅游，正跟他吃饭呢。要不我给您看看。微信语音瞬间转成了视频，郝依依和另一个男人头挨着头，冲着镜头微笑举杯。那个男人不明所以，一脸夸张的憨笑。他正是遗照里的杨春山。 Max 眼前一黑，差点昏过去。啊，杨春山并没有死，灰飞烟灭的并不是他。即便没有户口簿和身份证，他本人若想补办，大概只需一份大队证明之类的东西，乡里乡亲的当地派出所怎么会不认识他呢？ Max 王歇斯底里的狂吼：你这个骗子，混蛋，婊子！ Max 王狂吼的时候完全不顾周围投过来的惊愕的目光。 王总，王总，您息怒。 郝依依对 Max 王的脏话毫不介意。 王总，真巧啊，我前几天也遇到一位绝对精英，还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，他假惺惺的来追我，还说要娶我，您猜怎么着？ 郝依依话锋一转： 哼，他们公司里有个员工被他炒了，吵的时候特别牛，让人立刻滚蛋。可是后来呢，不声不响的赔了人家50万。您猜为什么？ Max 一下子愣住了。 王总，因为人家找人到香港调查了他们的老总，不知从哪儿弄到的消息，男厕所的隔间里有4只皮鞋。您说是怎么回事？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，肯定是诬陷呗。 可是他们老总北京公司的前台也是我闺蜜跟我说，前些日子有一天夜里去他在北京的公寓找他，他们老总穿着睡衣光着脚来开门。您猜我闺蜜看见什么了？门厅里也有4只皮鞋，2双，不一样大。 王总，您说这位精英高管为什么要追我呢？ 就算非得找个女朋友做做样子，也轮不到我这个平平常常的大公主吧。 当然了，我明白他是香港名门之后，这种事弄不好要给家族抹黑的。不过呢，我倒是觉得无所谓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是吧？ 不过据说他爹爹可是很保守一个人，要是知道了这些，说不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，您说会吗？ Max 狠狠地把手机朝着走廊下的马路摔下去，所以他并没有听见手机里那甜美动人的笑声。 亲爱的王总，呵呵，再见了。 Max 站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，琢磨着该怎么跟父亲开口，过了半晌才悻悻地离去。他并不知道，就在几周前，在他刚才站立的位置，郝依依也曾站在那里，拿着手机犹豫着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。谁也说不准在那一刻郝依依是不是真的有点动心。 Max 王也许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Max 是在2天后跟爹地坦白的，王凤如 躺在明德医院酒店式病房的病床上，输着液，吸着氧，根本没力气打人或者摔东西。可是 Max 还是下了两天的决心，他担心的倒不是父亲的身体，而是父亲的遗嘱。父亲一直张罗着让他到内地找二叔王孝虎的遗父子，可见并不十分的想把一切都留给 Max 王。如今他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说不定真的就被净身出户了。在过去的两天里，Max 王咨询了香港最好的律师，也辗转着找了黑道，并没有特别可靠的方案。股东本人去做变更，法律上毫无漏洞，而黑社会即便做得了好依依，也做不了英属维京群岛的工商登记办公室，连公司到底转给谁都弄不清，黑道也不能轻易插手，他们也得评估风险，知道自己在跟谁作对。 Max 甚至想到了让爹地在修改遗嘱之前就……不过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。 Max 王拥有世界名校的学位，毕竟不是亡命之徒，即便失去了继承权，他的妈咪也绝不会让唯一的儿子露宿街头。所以在王凤如的追问之下， Max 到底还是把实情告诉了父亲。费肯的股份还没转回去，暂时转不回去了。爹爹， BVI 公司出问题了。出乎 Max 王的预料，王凤如并没有被气死，也没有暴跳如雷或者立刻取消 Max 的继承权。父亲只是闭上双眼安静地躺着，表情并无异样，仿佛只是有点乏，打个盹儿而已。王凤如闭着眼问，你到底有没有找你二叔的儿子？ Max 立刻打了个寒颤，语无伦次道，没有，不，爹爹，我是说 我找了，不，没找到。谎话。王凤如仍然闭着眼，像是在梦呓。只要找，就一定能够找到。Max 心惊胆战，几乎要坦白求饶，或者用枕头把老头子给闷死。可是他突然又听见父亲愤愤地说， 那个女人做梦都想让她儿子从我们这里捞到一些什么。 Max 一愣，心想父亲难道是在说那个遗父子的母亲？难道他们一直有联系？既然如此，为何还要让 Max 王费事去找呢？王凤如却又沉默了，闭目养神，像是果真睡着了。可正当 Max 打算要悄悄离开，王凤如又突然开口了， 你是不是害怕我会取消你的继承权？ Max 心里一惊，后背出了冷汗。王凤如却说， 啊，放心，我不会的。 虽然你很蠢，可是我只有一个儿子。 麦克斯王暗暗地松了一口气， 还好还没有蠢到无药可救。你要是真的把那个私生子给找到了，我倒是真要考虑取消了。 麦克斯心中不解，却又不敢问，只能耐心地等着爹地往下说。过了许久，王凤如终于又开口了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 只要能够不择手段保护自己利益的人，才配继承我的家业。 麦克斯激动万分，差点给父亲下跪磕头。 你先不要急着谢我，未来的路还很难走。 王凤如虽然紧闭着双眼，却仿佛能够洞察一切。 牛长江虽然倒台了，但是曲行长和张小斌未必就一定能得势。远江银行上市这么一块大蛋糕，总有别人要眼馋的。我在北边做了30年的生意，我很熟悉那里。 麦克斯连连点头。 还有费肯，我有一种预感，是我们的总归还是…… 王凤如的话并没有说完，麦克斯王屏息等着。可是过了很久，王凤如一直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，好像真的睡着了。郝依依是乘坐过夜的 Z 字头列车赶到杭州的，就像不久之前恒子从家里偷偷跑出来，乘着过夜的 Z 字头列车到北京来找他。郝依依实在等不到天亮再坐高铁，他必须在完成公司股份转让的当天就立刻赶往杭州，赶到恒子家去。即便这样顶多早到半天，可是他内心的兴奋实在难以抑制。这样一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竟然就被他完成了。郝依依为此费尽了心机，受了数不尽的委屈，还有很多的误解，也包括恒子的。所以当这一切都尘埃落定，他实在难以平静。这一夜总归要失眠的，还不如在飞奔的列车上一边失眠一边憧憬着令人振奋的未来。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金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